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eRadio 3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今天我和圆圆两个人， 就我们俩耶。 朱明奇同学耶 不在， 终于不在。他去哪儿了呢？他又去台湾了。这个真是逍遥快活不是了。其实我们在推出一个香港台湾十字路口一个大型的专题策划，那么也会近期的会在凤凰网和凤凰 FM 上同时推出，也欢迎大家锁定，都是港台两地非常重量级人物的大型的专访的系列。 听说他能够见到很多这个传说中我们只在电视和报纸上见过的台湾。 没错，据说这个人会遇到什么吕秀莲啊、谢长廷啊、还有连战的儿子、 大佬的儿子。 没错。好，那么也是非常欢迎您持续的关注我们凤凰 eRadio 3D 画新闻以及即将推出的大型这个访谈的系列。不过今天我们要说一个更加大型更加厉害的事儿，神舟十号啊，虽然这个从科学层面上来讲也实在是不是什么专家啊，甚至连这个基本的科学素养我自己觉得真是非常大的问题。 我已经退回到小学的物理水平。 真的耶，我今天还专门找了一点他们什么大学生科学素养什么调查问卷，我就发现第一大判断题十道，我估计我能答个两道就不错了。第一道 不具备大学生素养， 完全不具备，我真的是要拖后腿了。第一题，地心非常热。 对， 人类呼吸的氧气来自植物， 一部分是，不全是。 激光因为汇聚声波而产生， 不是吧？ 我不知道呀，这个一溜下来真的没几道，感觉十拿九稳的。今天啊，算下来，从6月11号这个神舟十号下午5:38左右升空以来呢，算到现在。已经十几号了，据说呢是在太空将会飞行15天啊，预计会在下个礼拜三的时候会返回地面。不过呢，在20号，也是说这次的神十升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中国也终于出了一位所谓的太空老师啊，王亚平。大家都说这是亮绝宇宙啊，真的是很美啊。现在那天跟朱梅琪同学还在讨论，他说：“你说他有没化妆？”我说：“应该是素颜吧。”他说：“哎，那怎么卸妆呢？” 因为水不能跟脸结合。 没错，我说确实很多的学生们都很关心这个话题。反正你说卸没卸妆也好，总之就是看到非常美的一个太空老师。而且呢， 我是说他卸没卸妆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肯定是就是最保真的美女，因为他不能浑身上下不能有做过整容手术啊，不能开过刀啊，什么都不可以动过。 哦，是吗？ 对，不可以 的。就如果升上空之后是验得出来 的话，不是， 还是会身体会有反应。 就在这个申请做航天的时候，第一关就被刷下来了。所以呢，他肯定是浑身上下没有动过手术。 王亚平、张晓光还有聂海胜，说起来，我在上大学那会儿还见过聂海胜呢，当时他去我们学校，当时他是跟费俊龙嘛，当神几来着，总之也是从太空回来之后呢，就去各个高校里面做巡回演讲，然后他是来到我们学校，我记得还给他提了一个问题，但是那个问题好像是我想的，但是最后呢是校团委一层一层筛选过来， 妈呀， 指定说樊素你来问这个， 哦， 然后下一个同学某某你来问这道，全部都是审过的，于是呢就感觉对好口型的那种感觉。不过呢，那天的王亚平的太空授课哈，还是据说全国有6000多万的师生是同时间观看了这样一场盛大的讲堂。 我们这个是宇宙宏观大尺度的数字，动不动就上千万。 没错，6000多万，而且据说在北京，好像是在人大附中吧，就几百名师生是专门给他调了课的，说这个点大家一起来 看 直播，而且说有港澳台的学生也在现场是一起观看。不过呢，是不是大家所有的反应都这么热烈哈？我就有点怀疑，因为像我这种，就你说科学素养也不是很高的人，真的是让我全程看下来。 也不要说什么高低，就是有些人可能他对这个就没兴趣。 对，没兴趣。就我看觉得很奇妙，但实际上说 跟我没太大关系。 没错，是不是每个人都是像咱们这么想的？ 兴奋点也不在这儿。对， 好，我们来听一下今天要访问到的一位是天津的一个中学生，叫做张小雨啊，他好像是这个天津海河中学的一位初中生。接下来的还有一位是香港拔萃男书院的，叫胡简的一位男生。听听他们两位啊，对于这个神十升空有没有各自不同的想法？马上来听一下。那天你有看电视直播吗？ 看了。 看了，感觉怎么样？ 感觉就是感觉特别神奇。 嗯，哪部分神奇呢？ 首先你不知道，就是以前你在地球上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一颗水就可以飘在那里，根本想象不到那种场景。但是你到太空上之后，你就能看到那种场景了。 嗯， 而且就是咱以前也是，就像我刚学物理的时候，我分不清质与量的关系，就质量和重量的关系。 嗯， 但到那个太空上之后，它还有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让你就让很小很小学生就明白了那个质量和重量的关系了。 嗯。就是说让一些你原来不是特别理解的这种物理的道理，让经过王亚平的一些解释之后就觉得特别生动有趣，是吧？ 嗯。 你今年是上几年级呢？ 我今年初三毕业了。 初三毕业，那想过读文科还是理科吗？ 我想读理。 嗯，为什么呢？ 那个可能这个想法比较搞笑啊，这个中国需要的是理工生，中国各种发展需要的都是理工生。 嗯， 所以说我想为祖国做贡献。 嗯。那看了这次太空授课，会不会增加你对于自己学理科的一些信心或者动力？ 嗯， 会啊。 看了之后我觉得，看了会啊。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真的就是很伟大，就是感觉就是通过这种东西，感觉自己的祖国就哇，就那么厉害了。那我也要做那么厉害的人。 哎，学校的老师有没有说组织大家集体观看呢？或者说看完之后请大家一起分享一些观后感什么的，有吗？ 那天我们中考答疑。 哦。就说没有集体组织看，就大家自己在家里边看电视直播，是吧？ 对。 嗯，那看完之后有跟其他同学交流一下吗？大家都是什么样的感觉？ 嗯，同学没看。 啊，是吗？为什么不看呢？是没兴趣还是说没时间呢？ 他们好像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哦，不知道这事儿。 我周围没有什么小孩，但是我家长特别关注这事儿。 嗯，为什么呢？ 我觉得我家长认为啊，就这个他通过这一次，虽然就是说看似就是挺普通的一节课吧，但可能会激发很多孩子对未来这些什么航空系列的一些兴趣。 嗯， 就可能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 嗯， 所以就让我看了。 你觉得对你来说是这样吗？ 其实我之前看过一个那个关于航母的纪录片。 嗯， 然后就那时候我就建立起梦想了，就是说我要做一个这种造这种军工造航母这种人。然后看了这个之后更加给我信心了，更加给我动力了。 好，这位是天津的一位初三的女学生啊，觉得是给了她报效祖国非常强大的动力。 我觉得又红又专的一个小学生， 思想觉悟非常高。你还别说，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香港的这位胡姐啊，她也是出身名校，也是一位中四的学生。中四理解应该是 高一， 高一了哈。来听一下她又是怎么说的。太空老师在太空授课有看直播吗？ 我没有看，后来我在电视上有看新闻，而我也有看一些片段，也有看到他教课的那一个过程。 嗯，你看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其实上到太空不一定要教这些东西，因为你毕竟是上太空的机会，现在是你独尊贵，而且我认为如果你既然上得到太空的话，你不如做一些其他的实验，就例如在加拿大航天那一边有一位太空人呢，就经常去上太空之后，之前就在太空站的时候，就在那个 YouTube 的网站就开了一个频道，就专门收集一些网民他们希望网民让他在太空去做一些什么实验， 嗯， 比如在空中扭毛巾啊、刷牙啊等等。那其实王亚平你可以参考这一些的做法，因为在太空上做一些物理实验，其实这一些物理实验我们都知道结果会是怎么样。 嗯， 反而就是一些譬如扭毛巾啊，如何刷牙这些，可能 生活当中的现象就更加容易地球和太空上做对比。 对对对，因为这些普通人会比较想知道，因为物理的话不是读物理的就不会多想，不会想知道了。 好，那胡姐，如果你有机会跟太空人问一个问题，你想问他们什么？ 嗯，应该会问在做太空人如果普通小孩如果想做一个太空人的话，他们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去做太空人？因为我知道很多，因为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小时候的梦想都是做太空人，所以现在都跑去读理科，跑去读理科。 那你自己呢？有做太空人的梦想吗？ 曾经有过，不过因为后来呢，我中一至中三科学的成绩并不太好，所以我就放弃了这个梦想了。 嗯，你身边的同学有看这次的太空授课吗？他们感觉怎么样？ 有，应该是有。不过感觉怎么样 就我觉得他们不会说是什么太有什么太激动的兴趣，因为他们毕竟如果因为他们看这些的都是航天迷嘛，因为作为航天迷的话，当然他也会看其他外国的一些航天的一些这样的片段，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在航天教学并不是一个什么初级的东西。不过他们也有说到在中国其实发展这么短短几年就已经可以出现天地连线和太空授课的话，其实他们也挺佩服，就是中国现在航天发展这么快速，这么进步一日千里，他们也十分认同这一点。 那老师什么反应呢？ 老师就是说这样可以显示出一个中国现在在多方面都已经快速的踏上一步，因为他们因为老师不会看东西不会就太局限于航天，所以他会从一个世界观来看一次这样的。 那老师有没有组织大家说一起去看，或者提醒大家十点钟要有太空社课了，大家可以去在家里看看电视直播，有提醒过吗？ 因为我记得我那一天应该是要考试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对对，所以他不会，而且我们刚刚在考试，他也不会说这不会特地要我们去。不过他也说到如果你有兴趣想看一下的话，你可以看，因为这是我从同学那边得知，因为我不是读理科，当然这些东西有理科的同学比较有兴趣。 对，那在学校里面会讨论吗？大家 一些理科的同学可能会提及吧。 总之就这个事件可能在香港的学校里面大家不是非常热衷于，不是那么的关切哈，我可以这么说吗？ 对对，因为这一次其实航天升空其实已经那个气氛和上一次都是派三个太空人上去，这一次气氛明显就是这一次又是重新再做。 所以你觉得这次不新鲜了？ 没有那么新奇了。 如果问你哈，胡姐，如果下次这三位航天员再次来到香港做交流访问，你有兴趣去面见他们，并且向他们提问吗？会去看吗？ 我有兴趣。这个我就因为毕竟这些都是他们所体验得到的东西，不是所有人都能体验嘛。当然，我也不会就特意跑去问一些有关于科学的问题。可能我会问一下一些在太空上所看到的东西，譬如景色啊等等，因为这些东西你几乎没可能去在这些年纪就体验得到嘛。 好，这位呢是香港的一位高一的学生，马上要升高二的，是拔萃男书院的，叫做胡简的同学。 他这个信号很奇怪，好像他自己在太空站，你给他打电话似的。 他说的很好玩啊，他说为什么要问这些做一些模拟的物理实验呢？其实我们都想得到那个效果。你为什么不研究一些比如说你毛巾啊、洗脸啊、刷牙什么的？ 其实老实说，比如说如果说告诉我说今天会告诉你做这个太空陀螺运动、单板运动，会想哈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你要告诉我今天会太空拧毛巾，我可能会想去看的。 是，确实觉得跟咱们生活可能比较近。 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这个明显是两个不同的思维方式。 没错， 一个是就是从上而下，就是我告诉你们发了一个菜单给你们，今天给你们吃这十道菜，你们就过来吃吧。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他也提到就是加拿大空间站，他说他是先征集网友们的意见，你们最想吃什么，然后我来给你们做。所以我觉得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好，我们再听一位香港的老师啊，他又是怎么说的。这位老师呢是一位小学的中文老师，应该是一所名校了，来听一下。那看完之后大家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毕竟他们不是看现场的直播，所以他们也是比较平淡，讨论一下就算了。是我也看过这太空人在太空授课的情况，但是他讲的都是比较深的， 比较深的物理原理，觉得 对，就是他们学生问的问题也不像一般学生能够问的问题，所以他们可能会不太明白。但是他们会觉得很有趣，对，对，很有趣。 但是觉得问的问题太深了。 对，问题太深了。 那其实除了这次太空的一个旅程之外哈，平常学生们对于关于一些物理学方面的常识，对于科学方面的常识，他们会有兴趣吗？ 有兴趣，他们 有兴趣的。 对，但是因为我们的教科书就是可能程度就是 相对比较容易一点，因为就是按着他们的年纪去编那些进度，所以他们会明白。嗯， 好，那如果将来有机会，就是几位航天员来到香港哈，之前其实杨利伟不是来过吗？如果这次也有机会，他们同样来到香港，您会推荐学生们跟他们去面对面的交流，并且向他们提问吗？ 当然会， 当然会。 中一个有交流的这授课，这学生会比较投入一点，好像我们现在一样，就是有一个老师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会表现的比较踊跃一点呢、啊。他们会可以举手发问问题， 嗯， 就像现在本次我们就觉得就是内地的学生只能参与，他们在香港他们只是看别的同学怎样发问问题，可能他们也觉得不太跟自己的关系也不太大。 对，如果来到之后就真的是在身边，就突然间就拉近很多哈。 对，就是距离就会近一点啊，他们就可能会兴奋一点了。 其实在内地啊，很多学校都会掀起讨论，就比如说你觉得航天员有哪些精神值得大家学习，如果说同样的话题是在香港发表的话，老师们会给出一些什么样的分析或者解答吗？说哎，航天员哪些方面值得你们去学习，会吗？ 我们会安排时间跟他们一起去。 觉得哪些方面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呢？ 就是我想，因为他们我是教小学的，我想一些科学的原理又是能够跟生活有关系的，可能他们会比较有兴趣。 那同学们对于太空人的成长的故事他们会有兴趣吗？比如说王亚平和聂海胜和张晓光，他们可能都是这个出身于平民，大家成长的历程也是非常励志的故事，这些方面觉得在香港是有一些借鉴意义的吗？ 我觉得他们也不太感兴趣，因为在香港就是比较怎样说，就是他们看重的是实用的， 实用的， 对，他们看重的是实用，怎样去解决他们的不明白的地方，他们不会太关心别人的出身呐、别人的成长路，他们不会太关心的，可能轻轻带过已经可以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比较丰富一点，就是你跟他分享那个太空人是一个很穷的学生，他们可能不太明白什么叫穷啊，穷可能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没有钱买玩具，他们没有想到可能他们没有钱吃饭，他们没有这个实际的经验，所以他们也不太关心，也比较难过一点。 好，刚才听到的这位呢，是一间香港非常有名的私立小学的语文老师，叫关老师他讲了最后一点，圆圆是觉得很震惊，是吧？他都不知道什么叫穷的概念。 我觉得小孩不管你他出就是出生在什么地方，他都没有穷和富的概念，不管你是农村也好，还是这个城市也好。 因为小孩家长一定会给最好的，接受有的很少。 他可能就是没有，他还没有理解到什么叫富有，什么叫缺乏，他就是说有吃的就可以了，有喝的就可以了。等他接触的多了一些，选择多一些，他才知道在选择中有好有坏。那么这种好的选择他拿不到的时候，是因为比如说缺乏贫困的时候，他意识到这个叫穷。在那之前，比如小学生，我脑子里印象小孩子真的是不知道什么叫穷的。 不过可能这次我们更加聚焦的哈，大家想要讨论的一个焦点是说，你说这次一个太空授课究竟能有多大程度上激发起大家对于所谓的科学探索，对于这样一个科学精神的一种推崇，我觉得还真的是有待讨论的。我们先休息一下，三立华新闻马上回来。 好， 香港回归我没有意见， 我知道香港的回归现在相当成功啊，跟现在的跟内地没分别了。 回归吗？我觉得从来也没有试过那么需要去那个移民了。 我自己觉得曾荫权做特首那几年真的很黑暗。 梁振英呢？ 梁振英希望他以后更加努力。 香港回归16年，有人说香港已经不在香港，那香港是进了还是退了？ 站在十字路口的香港，下一步如何走得更有力、更有方向？请留意凤凰 U Radio 香港回归16周年特别报道。好，三 D 画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6月20号， 刚才这个插一句，就是什么这个香港十字路口是进了还是退了？我想十字路口是四个方向嘛，那还应该问你是左了还是右了。 说回太空啊，太空是升了还是降了？关于中国这个科学的素养的问题，大家不是都说什么都喜欢跟美国比一比吗？说当年好像中国是从00年大约那个时间开始做全国的那种科学素养的统计，当时美国的科学素养已经高到6.7级。中国的水平是0.3，你想中间差多少水平？ 但是我们的这个人口基数大呀，所以这个基数一大的话，就把它给拉下来了整体。 所以你看这次我们采访选择天津的大城市的中学生，香港的国际大都会的中学生，但是还是感觉两个地方的孩子思维是有明显差异的。 那肯定的，因为他们从小受的教育啊、上的课呀，然后老师所给他们灌输的这种气氛呢，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你看他们当时真的是提的问题啊，我说哇，真的是中学生的水平吗？提的问题其实非常专业的，就关于科学。 但是我觉得也不能够就是你看扁中学生。我感觉我中学的时候的 是咱退化了，不是人家 科技水平比现在强多了。像我那个时候可以背什么元素周期表啊，可以做什么化学键配平啊，什么这种反应物配平啊。生物的话，我能够搞清楚这个什么 DNA 啊，这些那个四个这个最基本的脱氧核糖核酸，我都能背出来。那现在我觉得很 但是你觉得想象力上面呢？后来我看完我就回想一下，我说我有哪个问题我能记得住吗？好像我真的我只记住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到 UFO 吗？就是问王亚平，然后他说很抱歉我暂时还没有，就是我只能描述现在我看到太空的景象是个什么样的景象。原来不是蔚蓝的，它是绿色的 啊，绿色的， 对，是青绿色深绿色， 跟我们那个玻璃贴膜有关系。 对，然后就讲到你看这次香港的小朋友他也想知道，他说你说那些物理原理好像我们在书本上老师可能讲过， 对， 失重的情况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但是你说讲到一些非常神奇的我没有在太空生活过的，你如果能跟我现场就非常生动的更加多角度的演示，我觉得应该是更好玩。所以这次看完我整个感觉吧，我觉得不够有趣味。 另外我觉得有一点我很奇怪，就是你看那些美国对还有俄罗斯他们航天站，你一般都能够看到有一个悬窗，就是能够看到宇宙的一个场景， 对， 但是这个好像就是完全密闭的一个室内，然后没有看到。因为我觉得人上太空最激动的应该是他回望地球的那个景象， 没错， 他哪怕就是播一个片段或者有一张他们自己拍的照片，然后给我们看到他们在宇宙中看到的这种地球是什么样，我觉得都很激动人心， 但已经是非常好跨出了一步了。 对， 你说呢？因为其实这次的太空授课哈，我一开始我说哇，太空授课哎，这个想法点子太好了吧？你说现在中国的孩子们就太功利主义，一切都非常实用。就刚才那个香港老师也讲的，香港的孩子是实际的，他可能对一些边角料的东西没什么兴趣。我就问他，我说对于成长的故事啊，你说在内地不是很多媒体大幅报道，多少的记者去跑到王亚平的家里边追堵他的亲戚啊、父母啊，发现哦，家里面原来是从小到大可能是卖樱桃，然后那是平民子弟， 把人家祖宗八辈都挖出来， 全挖出来。但是香港小孩说，我对这个没兴趣，我就看你在天空、在太空里面在干点什么，什么事儿好玩，什么事儿对我研究这个科学是有帮助的，我研究这个。但是内地你会发现不一样的，我会发现又是有用。但是又觉得有时候趣味性又不够，然后趣味性不够吧，你还会关注点呢，有的时候会这个模糊焦点了，又过于的意识形态化，所以这个事儿吧，跟美国那些你说 YouTube 上面的片段上载起来那个效果还是差挺多的，我觉得 这个不同，因为像美国的话，它很多时候它从一开始就课堂就实行第一是互动式的， 对， 就是你学生随时可以打断老师啦，另外就是大家都是以趣味为开始来引起这个小孩子的这个学习的热情，但国内现在一般还是就是老师上课，学生就在下面听着，另外呢就是大家一脑门子就是升学考试， 对， 至于什么有没有趣，这个创造力什么这种发现想象力都想不到那里的，暂时。 但是好在一点哈，刚才那两位中学生也是觉得这是让我非常有兴趣的，就将来可能我会 想要去做航天人， 会因为这个件事情触发他们做什么事情的这个后续。哎， 但是那个时候你会发现香港人真的是非常实用。 嗯， 我其实还访了那个胡简，刚才那个小男孩他的妹妹，他妹妹叫胡毅，也是一个名校学生。 嗯， 初一的学生，就问他，那你看完之后你会不会想要说去做航天飞行员呢？就跟相关的。当然好像香港是碍于他目前这个地方，其实是没有这样的工作可以供香港人去做的，包括香港也没有外交官嘛。 之前他们有讲，就是这个上一次那个航天员沈九的时候来的时候，他们好像有说了一句，说会跟香港的大学一起就是配合，将来以后把香港大学里面的实验的这种项目拿到这个上面去做。 哦，是。 另外还会在就是可能在香港有名额，会挑选香港籍的，就是使这个太空人， 就将来是有可能的， 将来会 是 有可能的。 对，所以有的时候香港孩子你觉得也挺可怜的，我有时候会有这么多的梦想，但说我碍于我在这个中国所谓的边陲，就我没有这样的相关的工作岗位是留给这些孩子们。但是一问他，他说我有想过，但是好像不太可能吧。他才初一的小孩就说我不太可能， 他已经把这个梦想给熄灭了， 差不多。他说我这个身体好像也不太好，我视力啊什么的，我说这个视力好像可以矫正的，如果你真的有梦想还是有可能的。但是他真身边的人也觉得， 当他有 一 个梦想的时候，他不是说我要克服所有的困难怎么样去实现，而是说当他有一个梦想，但他给自己找了很多理由说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所以真的是梦想有的时候真的是要靠你有多么的执着。然后他讲到一点，他说在香港的小孩吧就没那么兴奋，就刚才那个老师也这么说， 也是网上看其他的地方看多了， 而且觉得很远。 对， 你说就算是祖国啊这么大发展，但是还是觉得离我很遥远。又觉得以前杨利伟不是来过吗？当时是神舟五号吧，神舟五号杨利伟来的时候当时是掀起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热潮。 对， 他现在好像新加坡过了，大家并不觉得好像时不时就有一个东西发上去，时不时的又是太空人上天了，对我们来说有点审美疲劳。好像现在很多事儿都是觉得审美疲劳，没有最开始那种轰动的效应。你就会觉得呀，我说内地的小孩有点是功利主义的，在香港的小孩呢其实又有点枯燥了，也是实用主义的。就并不是说像美国的小孩那么想象力丰富啊什么的。我之前看了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小孩的妈妈，他就说，他说我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然后我就观察中美小孩的一些 区别， 一些区别。他比如说在中国那孩子的母亲呢，家长什么的，就是让有课余时间一定是窝在家里面学很多东西，学画画，学这个甚至学书法，你知道吗？他说不要忘记中国传统文化，学各种的培训班。但是那个美国的小孩呢会让你去养宠物啊，去你在外面疯玩啊， 打工啊、 就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总之就是不要窝在家里面，你想干嘛干嘛，就让你发展自己的兴趣。然后你就发现这种不同环境长大的孩子，就不同的教育的那种模式底下长大的孩子，美国的孩子会特别特别善于交流。就比如说 很主动很开放， 他就观察一个细节啊，观察一个细节什么呢，就上了校车，就可能华裔的和这个美国的孩子上了校巴之后呢，跟老师跟这个校巴司机特别特别多话聊。他说跟你聊我家里的狗啊，甚至我家的又来了一个什么新的工人，我最近看了一个什么好玩的电视剧啊，什么电影啊，玩一个新的游戏啊什么的，跟一大堆什么东西都能跟你聊。但是他说我的孩子，因为好像我就每天让他学这么点东西，但是美国那小孩人家不学这个，就显得就没有共同话题。然后你就发现长此以往下去，他说这沟通能力会下降，而且他整个对世界的好奇心，他的兴趣点会下降。如果说从小就这种好奇心和这种兴趣爱好比较窄的话，他将来成长起来人也比较显得枯燥。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小孩明显就缺乏一种自主性。就是说让他给他一段时间空白的，让他自己去安排自己的生活。他好像很茫然，不知道该干什么。我还记得前段时间这个就是网上一个当时比较美这个有名的美女作家就刘什么什么，然后他说在哈佛做这个博士后的时候，他说每天就坐在那里数钱。后来说因为没有人叫他做任何事情，我觉得他是误解了，就是说人家在博士后给你一个 position 的时候呢，是你自己要就是自己主动的要找一些这个研究方向，然后你自己去研究，然后你把成果拿给人看。没有，不存在一个导师或者一个领导告诉说，哎，你过来我告诉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所以中国小孩他从小被家长被老师安排到大了以后呢，他长大了以后就丧失了一个自己计划自己策划的能力。 不过呢，这时候啊，作为哲人嘛，这位刘博士后他也写另外一个文章， 你也知道， 他说人应该享受孤独，你知道吗？孤独的时候其实最能够出成果，这个感悟人生的时候。好，这里是三 D 画新闻，我们先休息会儿，等会儿回来。 大家说话唱个不停，哎呀呀呀又有什么关系，他们开开心心在一起。相信你的眼睛，不管是太阳天还是下雨，我们开开心心在一起，我们开开心心在一起，我们开开心心在一起，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好，欢迎回来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嗯，我们说哈，这次太空授课最主要还是为了孩子， 嗯， 想要激发孩子们， 就为了孩子救救孩子， 没错，对于这个太空探索的兴趣，也是为了培养下一代嘛。你看，北京教育部在这个授课之前就专门发通知，说这次太空授课活动由教育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和科协共同主办，各地的教育部门和中学要高度重视，妥善调课。 嗯，要保障它的收视率。 8万多所中学，6000余名的师生，6000余万名的师生， 票房 将同步组织收听收看太空授课。 嗯， 为了配合这个太空授课呢，人大附中还临时调整了学生们的课程表。 嗯， 各个班级学生都在教室里面乖乖的， 就要上传下达。 所以这好还是不好呢？你说？ 我觉得首先那个，我个人认为这个太空这个天地对话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 嗯， 因为它是非常鲜活的，不再是那个我们想象中怎么样。而且这些实验我觉得也有必要去做，而且它成本是很高的，因为我们知道，就往太空中每推进这带一克东西的话，你都要为它准备很多很多的推动燃料的。所以这不是说你随便拿几根铁丝或者拿一个什么小球上去做的，它需要后面有一大量的精密的计算和物质的支持才可以做这个实验。所以我觉得国家花钱做这个实验是值得肯定的。 嗯， 那你能不能够在这个就是在就包括像我们向外国人学习，我们在之前的时候向广大的这个中小学生们去征集题目啊，就是你从一开始就有一个热身， 已经激发大家好奇心， 对，激发大家好奇心，而且让激发大家的想象力，你在太空能够做什么样的这个实验活动，而不是一种就是想当然的说啊，你们就可能你们就喜欢这些吧，你们就需要这些吧，然后就灌输给你们了。 有时候会不会你觉得媒体啊，我觉得有点这个把事儿给异化了，就有点模糊焦点。就刚才我说的，你说对几位太空人是对人家的身世背景啊是非常关注。当然我相信哈，你说从这个国内的角度，就大家非常励志嘛，平民的发达的故事非常励志。但是香港人，你看刚才那个老师就说了，我们不太关心，而且也确实，你说其实对现在这么一个航空取得这么大的发展，我觉得可能背后的力量是更加需要大家发掘的。 对，还有那些包括那些工程师，那些制造火箭、制造这些这个 科学家， 他们是做技工，甚至你技术工人们怎么做的都没有涉及到，只是把焦点集中在那几个人，还是 几个的 功成名就在目前的那几个人。 是，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体现了整个这个我们的新闻系统的这种思维方式，其实也是被我们的教育搞僵化的。因为我们从小就学到英雄的事迹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们长大了以后，然后这个做了记者以后，做了新闻人以后，一看到一个英雄来了，就条件反正说，哎，我得去挖挖他们家，他祖宗三代左邻右舍，他小时候是不是也是那个被苹果砸过脑袋呀，什么说过谎话呀什么的，就是都是照搬以前的套路在走，没有自己的主动性去发掘。去创新都没有， 所以我说这个点子哈，你说想起来真的是还蛮创新的，但是实际上 你说从上到下的各种操作，还是显现出非常多的陈规陋习。 很可惜，就是旧瓶装新酒，新酒装在旧瓶里。 但是呢，我身边有些人就完全对这个是不感冒的，他说发那个卫星啊，发那个火箭啊，离我太远了。你说这么 浪费钱， 而且浪费这么多钱，你说本来你要捐给什么非洲灾民啊什么的，那也实实在在有效果，可以救人。然后我一开始也基本上画，但是呢，我就去找资料，我说我给你念一封信啊。这封信呢，是1970年的时候，赞比亚的一个修女，她去给美国的一个博士，她写了这么一封信。对，她说呢，这个火星之旅工程中的原创性的研究，就成为 NASA 就是美国航空航天局嘛，这个太空航行中心的科学副总监，就这个博士。在信里面呢，这个修女就问啊，她说，你看现在地球上还有这么多的小孩都吃不上饭，你怎么舍得为远在火星的项目花费数十亿美元，然后他就非常真挚地给他回了封信，而且呢还贴了张照片，他说是我在这个月球轨道上拍的，你就在照片可以看到 这个 月球地面。 这个博士自己也上过太空。 对，他回信呢，其实最后一点我觉得非常是值得拿出来分享。他就先给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400年前啊，在德国的一个小镇里有一个伯爵，他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就把自己的收入一大部分就捐给了镇上这个穷人，就十分的令人钦佩，因为中世纪本来穷人就很多，而且那个时候呢是爆发席卷全国的瘟疫。有一天呢，这个伯爵他就碰到一个非常奇怪的人，他家里面有个工作台和一个小实验室，他白天是非常努力工作，每天晚上几个小时呢就是专心来做研究。原来他要把这个小玻璃片啊给它磨成镜片，然后把磨好的镜片呢装到这个镜筒里边，用此来干嘛呢？他是要来观察一些非常细小的物件。就伯爵，对，他就被这个非常前所未见的可以把东西啊说放大的这个观察这个小发明就给迷住了。他就邀请这个怪人住到他的城堡，就于是就作为他的门客。以后呢就可以专心的投入所有的时间来研究这些光学的怪件。后来你知道的，这个真的就是丰厚的回报带来了，就是显微镜的发明。你看他就给你讲个故事，他说你别以为别小看就非常细小那种小研究，它带给人类的这样一个以后的发明啊，是足以改变世界的。 但我觉得他这个意思还是说，你不要小看我们现在花了这点钱做这个项目，将来以后是可以给你带来丰沛回报的。 没错， 是在讲一个投入和产出。但我想有时候人的这种探索和好奇不仅仅是为了投入，有产出，有回报。而且这种同样这种逻辑我觉得是很多人都在有，比如说很多人说为什么要救猫狗啊，你这个人还没有救出来呢，还没有救完，你为什么要救动物呢？ 我同意你说的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过于功利， 对， 就什么事儿都想得有用，恰恰就少了一些干点没用的事儿，做点没用功课的人。但是你说真的是没用吗？你要是真的是一切以这个效用来讲的话，什么事儿你又都可以把它贴上有用的标签。就比如说这个他在信里面他最后一点，他就说，他说就是无论在此之前哈，我们对地球这个了解是多么的有限啊，对于这个破坏生态平衡的严重后果的认识是多么不充分呢，但是呢在我这些照片公开发布之后呢，大家就可以面对人类现在非常多的严峻的形势，然后就有一些正视啊，还有一些呼声。最主要的是说太空探索呢，不仅给人类提供一面审视自己的镜子，还能够带来全新的技术、全新的挑战和进取的精神，以及说面对这种非常严峻的现实问题，依然乐观自信的心态，而且是开阔地球人的视野，让知道在外太空还有这么多未知的星球。 对， 你整个心胸非常开阔， 他对精神上也是有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的。就像以前我曾经看过，就是说在这个纳粹把这犹太人关到集中营里，然后每天就把他们赶到毒气室，就是先工作完了以后没有什么价值就被屠杀了。但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还是坚持，就是说我住的那个住在集中营里，我还尽量在桌上铺上桌布，然后能够有条件的话放一瓶小鲜花摆在那里。 对， 就在一个朝不保夕，可能早上起来就已经晚上就要死掉的这种情况下，他还坚持一种对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一种坚持。 没错， 这种精神是很难，才是人的一个人之为人嘛。如果人只活着只为了填饱肚皮，为了吃饭的话，那人跟动物其实区别不算太大。 所以我们想到所有的种种哈，其实都是迎合人性本身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对未知的探索，对美好的一些向往。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3D 画新闻讲太空的话题讲到这儿，我们也期待 预计是在这个礼拜三，那么他们三位呢会回到地球、嗯、看看回到地球之后呢真的是会带来哪些更加新鲜的，也许你现在看不懂他们做了一些科学试验，但是希望能够激发我们大家所谓的好奇心也好，而且是真的增加大家的科学素养，不像我地心中间是热的，我可能还想半天到底是不是热的好，那么接下来有话直说的环节，我们关心到今天发生在巴基斯坦的一桩惨案啊，是这个巴基斯坦的警方在23号的时候说到，至少10名的外国游客和1名的巴基斯坦的向导，在巴基斯坦的北部遭到武装人员的袭击身亡。那么目前得知呢是2名中国公民遇难，1名中国公民获救。目前呢是巴基斯坦塔利班，他们宣称发动了这次袭击。而且我们知道，这次获遇难的2位中国公民呢，一位叫做杨春峰，一位叫做饶建峰，2位都是中国民间登山的领袖人物。那么就此你觉得发生的这起非常让人愤怒的惨案会不会影响中巴关系啊？我们知道中巴其实是有着非常非常友好的这个睦邻的友好的关系，包括之前的穆沙拉夫前总统他都说过，中国永远是巴基斯坦人民的好兄弟好伙伴，每次温家宝总理以前去到巴基斯坦的时候都会向巴基斯坦表示说是大家的好兄弟，大家这个情谊是比山还高比海还深。那么这次惨案发生之后，你觉得对于中巴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你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在香港请拨打1872346，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已经启动等会回来。好的，非常感谢圆圆参与节目中来。 Yeah. 每天早上第一件事， 港文、 两岸、 国际、 财经、 体育、 娱乐、 趣闻、 优越早新闻， 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7点到9点，徐燕婷、 刘明红， 你给我20分钟， 我给你全世界。 凤凰卫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25至7:00，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回到三 D 花新闻，我是樊素。那么在巴基斯坦，中国的好兄弟有两名的登山者，中国的登山者在巴基斯坦遇袭身亡。目前呢是巴基斯坦极端武装真主旅和巴基斯坦的塔利班组织武装发言人都宣布对这次恐怖袭击事件负责。他们说，这些外国人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很高兴宣布为杀死他们负责，而且我们将来会继续发动类似的袭击。刚才我们说巴基斯坦是中国历来的好兄弟，那么你认为这次惨案发生之后对于中巴关系会不会产生影响？好，第一位听众是来自北京的陈先生。陈先生你怎么看？ 我认为这个对中巴关系没有什么影响。 为什么？ 因为现在是塔利班这个承认了他们枪杀了这个中国这些游客， 嗯， 并有中国游客，还有外国这个登山者，我所以认为现在， 所以你觉得塔利班跟巴基斯坦当局是分开来说的，不能说这次的一个惨案是算在跟中国好伙伴这个政府的头上，是吧？ 对对对， 嗯，好的，非常感谢，非常谢谢这位从北京打来的陈先生，来听一下从武汉打过来的这位， 我放电话了吧？ 好，谢谢您。好，我们说到哈，这次巴基斯坦的这样一个惨案呢，目前来说呢是这个真主旅和这个巴基斯坦的塔利班组织武装发言人，他们都宣布说，我们对这次袭击负责，并且表示我们很乐意、很高兴宣布。那其实他们就想说，透过杀死外国人，要向世界传递一个消息，就是警告他们停止无人机的空袭。那么事源呢是在今年的5月30号美军的无人机空袭了巴基斯坦的西北部地区，导弹呢是炸死了包括拉赫曼在内的6人，而这个拉哈曼呢就是美军无人机杀死的基地组织的头目。好，我们接着再来看看有没有下一位听众打起电话来，我们再稍微等待一下哈。而且这次一个事发的地点啊，是发生在巴基斯坦非常有名的一座山峰上，是历来呢大家这个登山者非常喜欢去的地方。但是事发地区呢说人烟稀少，并且没有公路，因为景色是非常秀丽呢，就是吸引了不少的登山客去到那边旅游。但是位于巴基斯坦北部这个吉尔吉特地区呢，说人烟稀少，没有公路，也没有其他的交通，那个地方就曾经爆发过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武装冲突，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袭击外国游客的事件。那么针对目前的事件呢，我们看到外交部呢是强烈的谴责。那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呢，我们很多人都是关心，为什么说这次的事件会发生在中国人的头上哈？中国人头上，大家会觉得，诶，好像现在有钱了，大家纷纷喜欢是去到国外旅游。但是看来这次的事件跟有没有钱、去哪儿旅游没有关系，而是说是真正的伊斯兰的极端组织可能是盯上了外国的游客，而且这个外国游客可能未必是因为中国跟他们有之前的过节，是因为这个美军的无人机是枪杀了之前塔利班 的在当地的组织的头目。那么其实根据巴国家电视台的23号他们就报道说，目前啊吉尔吉特地区的最高官员和警方的负责人呢都已经被停职了。我们接着来连线到的这位听众呢是来自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嗯，你怎么看？ 我觉得不会影响。 不会影响，为什么？ 因为一个个别的案子，像两口子结婚了以后偶尔打打闹可以促进感情，我觉得而且这个事情也不是巴基斯坦他本身看到的，所以这个问题的话让两国就是太大的这么不舒服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范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事情在做出了以后的话，看新闻呢，看你们凤凰台也在说咱们那个巴基斯坦这一方的话就是自己去来协调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并不是来回避。中国人在巴基斯坦的领域还是蛮大的。 好好，谢谢谢谢这位应该是湖北打过来的赵先生哈，听得出您的声音，是我们的老朋友。对，其实也是觉得好像跟之前的很多的案例是没有办法联系起来，这属于一个个案，可能跟刚才北京的陈先生打过来的看法是有相同之处哈。接着再听到一位，哎，又是一位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 您又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参加你们这个节目也一段时间了，是吧？有特有感触。 今天有什么样的观点要发表？ 对，我先说一个感触。 嗯， 反正呢，说实话呢，基本上过来凤凰多媒体，只能说这种官话或中国式的发言就行。 说您的真心话，有话直说。 啊， 嗯。 完了呢，肯定是我去过巴基斯坦。 嗯， 巴基斯坦老百姓确实对中国挺好的。 是， 我要在机场，如果带东西。咱中国人不用查就过关，是吧？ 嗯， 是吧？所以洋人看着挺生气的。完了呢，我觉得这件事儿呢，肯定不会影响中巴关系。 嗯， 但是你让我说实话嘛，我要说实话呢，我就告诉你，发生这种事儿太正常不过了。 太正常了。 因为，对，因为巴基斯坦是它的非常乱，它的教派之间非常复杂。 嗯， 而且我们那些的反美人士呢，还挺支持塔利班的。 嗯， 所以这次呢，塔利班干出这事儿呢，给他们抽了一个大嘴巴，是吧？ 嗯， 而且塔利班呢，现在还收留那个疆独那些，在搞中国分裂。 嗯， 因为美国人把那个阿富汗端了锅以后，拉登端了以后，这些人就跑到巴基斯坦这儿来了。 嗯， 所以大家要去的时候，要碰着这些极端主义，挺注意。 嗯，好，谢谢。 而且中国呢，这么多呢，和巴基斯坦那么多钱。主要是因为印度的关系，所以大家结在盟，而不是从意识形态的。 是， 所以这种啊也比较虚，砸这么多钱的，中国那些企业的一样很受威胁，在这边工作，是吧？ 好，时间有限哈，赵大哥。好，谢谢您，谢谢您，我们也是长见识了。这位去过巴基斯坦的北京的赵大哥就说了。巴基斯坦其实真的挺乱的，而且呢，不过呢，巴基斯坦人民好在对于中国人确实是印象非常好。但是这样一个事件，真的是不会影响中巴关系吗？我们再来听到一位，东北的宁先生，看看他又是怎么想的。宁先生你好， 哎，嗯，哎，你好， 好。对于今天的话题，您是怎么看的？会影响中巴关系吗？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惨案的发生？ 我认为吧，这是个别的刑事案件， 嗯， 影响两岸不是、啊、两国关系大局，因为中巴友好。一年两年的，不能因为个别的案件呢，影响两国关系大局。我认为啊，巴基斯坦方面应该严惩凶手，这是重要的。 严惩凶手， 依法严惩凶手。 好。好，感谢这位黑龙江的宁先生、 哎、 觉得中巴也是友好了几十年、哎、不会因为这次的非常偶然的事件而影响到这个两国的关系的主流哈。我们再来最后一位听众吧，今天应该是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你好， 嗯，您是怎么看的？刚才所有的听众都觉得不会影响，因为这个中巴实在是关系太好了，好兄弟好哥们儿。您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是一分为二来看。其实说影响呢，表明是政府之间的关系不会影响。 嗯， 但是其实呢，对于咱们中国游客到巴基斯坦，这个一直称为这个铁哥们儿这么一个地方国家呢，你可能还是有所对他们要有所选择性的一个了解，因为。 巴基斯坦历来都是一个比较社会治安呢、啊，包括它的这个情况都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地区。 对， 因为它的里面包括塔利班的分子，包括这个有些 教派的冲突啊， 接壤的部分。 嗯、 对对，它教派的冲突，它是很敏感的，非常敏感的。 是， 它不是说你是专门针对于中国人，它是所有的就是 外国人。 就是给巴基斯坦制造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压力和舆论，它是针对于当地政府的一个行为。 嗯， 那所以说我也奉劝咱们很多的国内同胞，真的你在旅游的时候千万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因为有些地区你真的不能去。 好， 这个事情是有血的例子了，好吗？ 没错，这句话非常实用。好，非常谢谢这位东北的听众哈，奉劝所有的想要是前往这些地方旅游也好、探险也好、登山也好的朋友，一定是要注意安全。这些地方目前来说并不太平，我们刚才说了，刚才那个地方它没有公路，而且呢是绝少人烟是前往的，所以说不管是做什么，留在当地非常有危险。感谢各位的收听。